际活动全面展开，新鲜玩法一网打尽，来和小薇一起参加吧。详情请关注微信公众号微蓝北京，大写的微，蓝天的蓝。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职场帮帮团，职场帮帮团。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北京时间12:31，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中午好，欢迎您收听职场帮帮团，我是香露。今天是6月27号，星期三。每周三啊，我们都要聊聊找工作的话题。那不知道各位朋友，您现在的这份工作呢，是通过什么途径找到的？是去参加招聘会啊，还是说在网上投简历去企业面试，后来啊通过了得到的？说到招聘会，我相信是很多朋友的一个共同的记忆啊。那现在呢，北京市场当中固定的招聘会现在是越来越少了。什么叫固定的招聘会呢？就是在这个场所啊，每天或者说呢每周的某个日子都有招聘会啊，这叫固定招聘会，而不是说呢啊一年搞一场啊，选个体育馆、选个展览馆这种形式。那为什么固定的招聘会会越来越少？这对于我们求职者找工作，或者是对于企业招人才又有哪些利弊呢？今天我们在发布职位信息之前呢，请现场的嘉宾来一起聊一聊这个话题。有请来自北京创想人才市场的负责人王鲁岩。鲁岩你好。 你好，大家好。 鲁岩所在的这个创想人才市场也是北京市区内仅存不多的固定的招聘会了哈。那我想问，为什么你们还留下来了？ 因为我们创想人才市场啊，从10多年以前吧，我们就一直在正常开设。因为之前我们做的一直是酒店、物业、餐饮啊、旅游啊这些行业的一个招聘会。但是呢，我们从今年的2018年开始呢，又新加了一些大学生的专场啊，服务于咱们海淀啊、朝阳啊周边的一些大学生就业。啊，再有一个就是我们每周四会增加一个销售啊、营销啊、热门行业的一个招聘。再有一个就是我们礼拜六是综合的一个招聘会啊，礼拜六因为咱们有好多上班啊、不上班啊，或者是有工作没工作的都可以来看一看。咱们招聘会啊一直是上午9点到下午的1:30左右这个时间。 好，那为什么你们还能够继续招聘下去呢？ 我们目前呢，公司的一个调整呢，就是一直要从事于还是这个线下的招聘，有很多的一些客户需求啊。因为现在北京市的招聘会啊慢慢的都在减少。 为什么呢？ 因为第一啊是咱们北京市的政策的一些调整，还有一些呢就是很多通过互联网移动啊、移动端的一些招聘啊都可以满足部分的需求。由于特别是一些互联网的职位，特别是一些技术啊，像 IT 互联网啊、运营啊这些职位呢，还是大多数人就是说，想的是我通过互联网很快的去找到工作，解决我就业的这个问题。因为线下毕竟是我要每天去往返啊，基本上去可能大概1个多小时，回来1个多小时，一天上午其实也就 还不如那个在网上海撒一些简历， 对， 确定好了之后再去这些公司去面试， 这样效率更高更精准，是吧？ 对对。 去线下参加招聘会呢，去一趟有可能一无所获，还浪费了大半天的时间，这是线上招聘对于线下的一个冲击啊。还有就是刚才你谈到的政策的原因，此外我们都知道线下招聘会是需要场地的， 嗯， 这个场地的租金也好，或者是场地的这种所有方啊，他们对于办招聘会有没有一些影响？ 基本上是咱们租金的影响，因为租金啊是越来越高了，包括北京市的这种场地也会越来越少，能举办招聘会的场地符合要求的也会越来越少。 举办招聘会对场地有什么要求？ 一是场地的一层啊二层啊，还是说在楼上还是在地下，因为地下是不允许的， 嗯， 楼上呢也有一定的隐患，基本上是锁定在一层。那我们的场地呢目前呢就是在一层，相对来说从消防啊从其他方面来都是符合的。 嗯，租金的这个上涨幅度，我相信很多人也都是感同身受的啊，自己租房子也能感受得到。 对， 那以办招聘会的场所为例，这租金这些年都上涨了多少？ 我们场地费用这方面基本上影响不是，对我们来，我们的场地不是影响太特别特别的大。 对别的地方呢？ 对别的地方，因为都是上涨，都是在20%-30%吧。 每年吗？ 嗯，特别是今年， 嗯， 啊，以后就可能还是会有，可能相对来说会浮动没那么高了。 所以办招聘会办不下去了，有刚才所说的诸多因素哈。 对。 但是，虽然说现在呢，很多人都熟悉用互联网招聘啊。现在我们也看到其他的一些领域也慢慢的从线上啊到线下结合着来提供服务。那以招聘为例的话，线下就难道一点优势都没有了吗？ 线下的招聘还是有很多优势，当然要看一些职位， 嗯， 特别是一些中低端的这些职位，线下要比线上好很多。 为什么呢？ 第一，线下求职和单位啊可以面对面，我了解你这个人啊，包括了解你的，甚至了解一些性格呀，包括交流啊沟通啊，特别是做市场啊销售啊营销啊管理啊运营啊，这些我都要面对面的了解。了解完了之后呢， HR 可能有一些销售呢我直接就定了，你第二天可能上班吧，或者是说下周一直接来入职吧。这种如果是职位相对来说高一点，像管理的这种呢，可能 HR 要进行和老板啊去沟通啊，二轮三轮再去面试复试， 嗯， 啊需要这么一个过程。 作为求职者来说的话，参加线下招聘会有哪些线上没有的优势呢？ 线下的优势啊是直接和企业的 HR 或者是说老板啊直接就对接了，因为有来我们线下招聘会的一是 HR 啊，第二个的话就是老板，再有可能是市场总监啊或者是技术总监啊来到我们这直接面，这种，相对来说要比企业的话要快一点， 嗯， 因为企业的话去面试完之后一天下来我有20-30个进行筛选完之后再复试， 嗯， 啊这个每天求职者要去单位面试的话只能是去一天，可能去比如说2-3家，但是来我们人才市场呢我们有10家-20家甚至40家，我可以一起来面， 所以这就 效率提高。 哎，有一个这个利弊的问题哈，有可能你今天去了，一点收获都没有， 嗯， 但也有可能你今天去了呢，有很多收获， 对 吧？ 对。 但如果你要是从网上投简历呢，就是你可以一次性投很多， 嗯， 想投多少投多少， 嗯， 但是你要挨个去呢，有可能一个收获都没有。 对， 也有可能呢，你有很多收获，但是你要花费的时间就是 N 个半天。 对， 是吧？在这儿呢，就是你只要花一个半天，你就能知道到底成不成，是这么一个情况，是吧？ 对对。 所以其实还真的得结合着来，但是目前这个环境就是因为租金的上涨嘛，或者是刚才你谈到的其他的这种互联网的影响，确实让线下的招聘会是越来越少了。那我也在想，就是以后啊，这个线下招聘会是不是也多少会有一些公益的属性和成分在里面？你比如说有一些基础性的岗位，对吧？那这些求职者可能对于互联网的工具运用的不是很熟悉，此外呢在这个求职上面呢也有一些的困难，那么需要通过线下的这种方式啊更加有利于他们去寻找工作。那这是我个人的一个想法，就是 不能够脱离线下，或者是不能够脱离线上来谈这个招聘会。其实我们所熟悉的零售领域正在发生这样的变化啊，原来都说纷纷开网店是吧， 嗯 啊，我们要搬到线上去了，慢慢的发现在网上找顾客也没那么容易。换句话说，在网上招人作为企业来说容易吗？也不容易吧，陆岩。 对，也不容易。 哎，现在你看很多企业就开始线上线下结合，用很多种数据的分析的方式啊，来提高招聘的效率。当然我们的广播节目呢也是在中间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因为我们的描述是让大家对于这些企业有更加清楚的认识，而不是你仅仅的看企业所呈现出来的那些干巴巴的文字信息。那么希望啊，我们的求职者也好，或者是招聘企业也好，能够运用多种方式来提升我们招聘和求职的效率。好，即将发布今天的职位朋友，请关注一下我们今天所介绍的职位以及他们的联系方式，适当的时候呢大家可以跟他们来联系，请注明职场帮帮团。 职场帮帮团提醒您，在应聘过程中，用人单位以任何名义向应聘者收取费用都属于违法行为，如押金、资料费、建档费、代收体检费等，请应聘者提高警惕。 好，接下来为大家发布今天的职位信息啊。第一个是北京天音世纪文化传播有限公司，这个公司是做什么的呢？它是以这个文化艺术培训为主，当然也包括什么乐器生产啊，还有课后托管啊等等，是这么一个机构啊。是最早啊，是开始做这个琴啊，这个乐器啊，琴方面的这种培训的。那目前呢，他们招很多的职位，第一个职位是校长，我们请鲁岩介绍一下。 咱们校长这个要求呢是本科以上学历，5年以上的培训行业工作经验，3年以上的综合管理经验，啊，具有独立开发和管理市场的能力。薪资呢是8000到16000。 他这个岗位实际上呢，就是在一个培训机构做校长。 对，一个培训机构。 嗯 啊， 招几名？招两名校长。 两名校长， 正校长、副校长吗？ 这个要看单位的。 嗯、 啊，具体没有描述这一块。 嗯，好。另外呢，还招教学、教务管理、课程顾问、教研主任、培训师、讲师等等哈、啊。我们托招这个找几个为大家介绍。首先来看看这个教务管理。 教务管理要求是本科以上学历、教育等相关的专业。第二是要求具有1年以上人力资源或教学管理工作者优先。啊，包括咱们使用办公软件，还有那个数据库的管理和网络应用。 嗯，好，他这个薪酬是5000到8000、啊。 八千。 招两名。此外呢，就是招课程顾问。这个课程顾问在培训机构，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主要就是卖课程的工作人员？ 也可以这么理解，但是呢，它不仅仅是一个销售啊，还要介绍我的这个这家公司，这个。我的这个培训的项目， 嗯 啊，特别是一些产品，就是我这个课程内容、 嗯、 要给他们去讲解。 嗯，这个薪酬呢都是5000到8000，他们招8名哈、啊。另外还有这个教研主任，这个要求是3年以上的这个相关的岗位经验。这个具体的教学的内容呢，应该说和他们自己的这个目前的一些业务方向是相关的，一会儿大家也可以详细的咨询一下哈。另外就是招培训师和讲师，啊，培训师和讲师要求呢是2年以上本行业的培训授课经验，啊，薪酬也是5000到8000。此外呢还有销售经理、网店经理。应该说这个公司的这个规模还是比较大的哈。 对， 还有网络维护，这个是要求计算机或 IT 相关专业，1年的网络管理、网络服务器网管工作经验，薪酬也是5000到8000。此外招托管老师主任，3000到6000一个月。这个托管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工作？ 这个托管老师是1对1的一个辅导，嗯，特别是学生一些写作业啊， 嗯， 或者是说需要某一个课程的专门的一个某一项的辅导， 嗯， 我们1对1的辅导， 嗯， 啊，上午、下午或者晚上。 嗯，好。另外还有这个会计助理和出纳，这个薪酬是4000到6000，招一名，有哪些要求？ 这个要求的话是大专以上学历，会计学或者是财务管理相关的专业，一年以上的出纳工作经验。 这个对于工作经验要求倒不是很高，一年就可以哈。 对，一年就可以。 嗯，刚才所说的这些职位呢，是在东城区安定门外大街那块来上班哈。联系方式大家可以记一下，详细的情况呢可以和这位邓老师联系。 对，邓老师的电话是180-1001-9568。 180-1001-9568，这是一家和艺术教育有关的培训机构的这个招聘信息。那么从他的这个薪酬分布来看的话，您认为在整个这个培训领域啊算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这个薪资的话，在这个培训来说应该是算中等偏上一点了都。 嗯，中等偏上一点。 对。 这可能也和这个教育机构它自身的这个规模和它 产品啊， 对，有一定的关系哈。好。我们再来看另外一家机构，这个机构的名字叫做英贝勒教育集团，这主要是做什么样的培训呢？ 这家公司主要是做英语还有机器人跆拳道这三项的一个培训机构， 主打的是青少年小朋友是吧？ 对。 嗯，那么他们目前招的岗位有英语老师、助教、机器人老师、课程顾问、教学主管、市场专员、行政前台，另外还招人事助理和跆拳道老师，招的挺全。 对。 好，我们大概的为大家介绍一下重要的几个岗位啊，比如说英语老师和助教。 这个英语老师要求是英语或者是教育专业优先，本科以上学历，喜欢孩子啊，还有一个3年以上的少儿英语教学经验。 嗯，这像英语老师这块在预校机构当中的需求量大吗？ 还算是比较大，因为现在所有的这种培训机构80%以上的基本上都会有英语的这个培训。 嗯 啊， 所以去应聘的学生多吗？ 学生特别多，因为现在特别是北师、首师大的这些学生，好多都是应聘像这种英语老师啊，或者是助教啊。 嗯 啊， 那像他们学这些专业，去不了这个公立学校当英语老师，去培训机构当英语老师，适应吗？ 有些也还行吧。 嗯 啊，他没有，因为咱们这个没有那么多这种公办的呀，或者是说 机会啊 、因为每年有一个时间嘛， 嗯， 所以说暂时选择这种教育机构来去做一些助教啊，也还可以。 嗯 啊，找个时机可能再跳。 嗯，先在这把生活稳定下来是吧？ 对。 嗯，当然这种岗位因为需求量比较大嘛，所以说常年我们都能看到哈这种招聘信息啊。再来看这个岗位是机器人老师，这个是负责机器人课程的教学，那么学员的年龄呢在4到12岁之间啊，要求呢是男性优先，本科以上的学历，师范类或理工科专业优先，有一定的幼儿或少儿教学经验优先。这是两个教学的老师，另外还招课程顾问，这个和刚才我们所说的那个也差不太多啊，大同小异，只不过跟课程的内容不同，工作内容稍有不同。还招教学主管，我们怎么来理解这个在培训机构啊做教学主管这个职位？ 这个职位的话主要是负责校区的管理工作啊，提升教学的质量啊，还有校区中外校区中外教招聘的面试工作。 就老师的面试也是他来的。 对，还有教学的这个管理体系，还有一个考核评估这些工作。 这个要求是不是要高一点？ 这个要求是大专以上学历啊，英语比较好，然后少儿英语这个教育行业的优先。3年以上的少儿英语教学经验，2年以上的教师团队管理经验。 嗯，就是要有管理教师的这个经验。 对。 啊，这个是他的一个重要的要求哈。好，那另外呢还有这个行政前台啊，这个呢就是和一般的前台工作内容差不多，当然也包括 比如说和校区的沟通，和校长的沟通，另外呢就是负责组织策划实施一些相关的工作，还有呢就是招人事助理和跆拳道老师啊。具体的情况呢可以和这家公司直接联系。 嗯，这家公司的地址的话是在西城区月坛南街，然后电话呢是133-1138-2011，找毛老师联系就可以。 嗯，133-1138-2011，这是他们的联系方式。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每周三呢，我们的节目会为大家来介绍一些目前正在招聘的职位信息，大家呢可以互相转告啊，定期留意。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公司很大啊，叫索尼中国北京分公司啊。目前招的这个职位呢有两个，一个是商圈体验顾问，还有一个是零售专员。简单来说是做什么呢？ 咱们这个体验顾问的话，工作是在大悦城，他主要是负责这个顾客啊大区内啊顾客活动的支持，还有一个店员的一个训练，还有一个市场信息的反馈啊，包括销售的挖掘和创造。 嗯，好，有哪些要求？ 要求的话是负责索尼产品的销售，28周岁以下，男女不限，本科以上学历。 嗯，可不可以理解就是兼有这个服务于顾客，讲解一些相关知识，同时带着销售的这么一个工作的综合？ 对对，是这样。 嗯，福利待遇我跟大家介绍一下，是五险一金啊，有这个底薪加划补加星级津贴，这个津贴从100到1000不等，还有销售奖金、考评奖金、带薪年假、年度免费体检啊，还有一些销售技巧的培训啊，这是这个岗位的一个要求。没有介绍这个基本的底薪啊，大家也可以电话询问一下。那还有一个岗位呢是销售专员，这个工作地点不在大悦城了， 对，在太阳宫。 嗯， 这个要求的话是30周岁以下，本科以上学历，男女不限。 嗯，好，同样待遇都是跟前面那个岗位差不多哈。 嗯， 联系方式， 联系方式是152-1041-5971， 152-1041-5971，这是索尼所招的两名销售啊。好，那听众朋友，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我们接下来呢还要发布一些和建筑类有关的一些职位，以及酒店类相关的职位，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要努力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新鲜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着你，对你何止这一句忠义，一步一曲从开始到结局，苦苦来赴的执迷，飞行到遥远的天际，摘下一颗星星就全送给你，再带你一起划条线旅行，跳片岛屿扎进海底，拥抱着你，呼吸着你，你就是我最甜的氧气，温柔地说是真的喜欢你，浪漫轻声的耳语，拥抱着你，循环。 这里是职场八盟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刚才我们说了几个职位啊，因为没有介绍薪酬啊，可能有些朋友也会很关心啊，是为什么呢？因为企业并没有公开啊，这个都得面谈。但是我想鲁岩应该也大概了解一下现在这种岗位基本上的这个起薪大概是在多少钱。 基本的起薪现在来看的话都是在5000-6000的起步了。 嗯。 啊，像去年可能是在4000-5000。 嗯。 很明显的咱们今年来说都有1000-2000甚至3000的一个提升。 啊。 啊。 在职位上面会有一些变化吗？就哪些职位招的少了，哪些地方来招人他们带着更强的目的性。 职位这块变化不是特别的大，但是像一些制造业啊，或者是说一些类似于咱们的这种建筑房产这方面的，这种的慢慢的在减少 啊，不如原来多、啊、 对，没有以前的多了。 嗯，这个感觉很明显吗？ 比较明显。 从哪一年开始？ 基本上是从今年年初。 嗯 啊，或者是去年年底有这个趋势了已经。 嗯，好，那哪些岗位会多一点呢？ 岗位还是像服务性的一些服务类的一些岗位，特别是一些类似于这低端的中低端的服务员啊或者是说销售啊、 嗯、 特别还有一些这种营销顾问啊，像这种特别多，需求也特别的大。 嗯， 并且单位来说的话还是比较难招一点。 嗯，为什么难招？ 一是这方面的人越来越少， 就大家不愿意干这个。 对，不愿意干，就想找一个这种技术啊，或者是说比较轻松一点的，压力小一点的啊。对，销售的压力还是比较大嘛。 不一定要钱多，但是最好活少轻松。 对， 嗯，所以就相对来说造成这种结构性的不平衡了。 嗯 嗯，好，听众朋友，我们即将进入的是这一节的广告。广告之后呢，要发布几个职位啊，比如说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招一些和工程方面的人员的信息，还有一些建筑装饰公司哈、啊，也是招工程方面的人员。此外呢，还有一家这个酒店啊，和一个做会计的代理事事务所哈、啊，来招聘这个会计的一些相关的信息。欢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十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助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30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我是演员李光洁，为你朗读杨庆祥的《春夜独饮不醉》。明月离得远，明天更在明月外。当我一口饮下萧条的春夜，有多少人独自走过，多少花独自开放。 第八届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邀你四季读好书， 阅读加我一个。 第一次遇到他的时候，我仿佛尝到了恋爱的味道。有时候他就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 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它，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听众朋友中午好，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下午晴转多云，偏北风3-4级，阵风6级，最高气温38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偏北风2-3级，最低气温25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70%。总的来看，今天的最高温度是在38摄氏度左右，天气非常炎热，大家开车出行的话也注意交通安全，避免疲劳驾驶。以上信息来自北京市专业气象台。 找工作 难， 招人才 难， 世上无难事，且听职场帮帮团。 厨师、司机、保洁、前台、销售、快递， 换 编辑、策划、总监、会计、软件工程师， 换 律师、翻译、平面设计和区域经理， 换。 停停停停停！挑花眼了，挑花眼了。 脚踏实地，志在千里。欢迎进入职场帮帮团。 13:02，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继续为大家来发布职位信息。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北京创想人才市场的负责人王鲁岩。鲁岩您好。 嗯，您好，大家好。 下面我们来说说一些建筑类企业的招聘信息哈。这家公司是西安西航集团铝业有限公司。那么这家公司呢，主要是做什么的呢？做国家建筑幕墙、金属门窗、建筑装修装饰的这种承包工程的啊。那目前他们在北京的分公司呢，招很多这种设计人员也好，或者是现场的这种工作人员也好，有幕墙设计、门窗设计、预算员、现场管理、资料员、成本控制预算员等等啊。我们请鲁岩分别介绍一下他们的一些要求。 咱们这些幕墙设计、门窗设计，还有预算员、现场管理，还有资料员、成本控制预算员，都是在招10个人。然后要求的话都是统一是专科以上的学历。 嗯，专业呢？ 专业的话没有具体要求，可以联系一下咱们这个单位，具体去聊一下个人。 那对于这个工作经验？ 工作经验也没有要求， 啊， 都没有要求啊。 这个企业还挺宽松的。 基本上学历如果是符合工作经验的话，有一定的实习啊，或者是实践经验，基本上都可以接受。 是不是像这样的公司， 啊，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一个流程？就是，对于这个学历的要求不是特别的高，或者是你的工作经验，咱们聊一聊，基本上差不多了就能够去。 对对，因为有一些包括设计啊这种啊，它都是技术性比较强的。如果是说都是做设计的话，多少啊，基本上都能满足这个单位的需求，并且单位呢还根据后面进行去培训，去提升。啊， 好，这家公司呢是在汇中北里长安区啊，汇中北里京师科技大厦那边。联系方式 啊，联系方式是6410-1352，转分机801。 6410-1352，转分机801啊。同样还有一家这个做建筑装饰的公司，叫北京奥达建筑装饰公司，也招 相关的一些工作人员啊，比如说项目经理、土建工程师、造价员、资料员、施工员、技术员、安全员、测量员、行政助理、精装设计师，那么也考虑应届生哈， 对， 考虑 应届生。 嗯，你看，就是但凡涉及到这个建筑装饰类的企业啊，他们招的人都特别多。我也发现有这么一个特点，您分析分析，为什么他人为什么一下子需要这么多呀？ 有一些岗位啊，流动是比较大，还有一些岗位啊，可能是新加，再有一部分就是，为了储备一下人才， 嗯 啊，避免说后面的人员调整啊，也不及时的去招聘。 像这种建筑工程的这种，总包也好，分包也好啊，他们在用人上有什么样的特点呢？从他们去招聘会招人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 他们一般招聘的话是需要这种专业性比较强的一些学校专业，还有一个就是他们对应届生的要求基本上专业符合，他的这个培训基本上可以，达到一个月的之内的培训吧，基本上都可以上手来做 这 工作。 像这种类型的公司，他们是常年招人吗？这个行业的流动性大不大？ 流动性比较大。 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像土建啊，或者是说施工员啊，包括造价员、造价师这一块如果在这些薪资的话，还有一个区域的变化，比如说我这个项目啊，我现在在西安去做，或者是去跑到更远的地方去做，那我这个人可能我不愿意去，那我就要面临的我要去调整一下我的工作，我可能换了一家。可能离我的家很近的一个地方，去工作， 因为他们都是跟着项目走的， 对，跟着项目走， 所以有的时候呢，项目变了，这个人也就换了， 对， 刚才所说的这些职位都没有介绍这个薪金啊，这块薪金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准呢？现在， 毕业生、应届生这一块的薪资现在都是4000到5000起步，4000到5000起步，一些管理啊。些经理啊、主管啊，这些的话都是7000以上啊。具体的每个单位啊都不同，项目不同，可能咱们再和单位啊去沟通了。 可不可以这么理解啊？就是包括刚才我们所谈到的什么土建工程师啊，包括技术员啊，也包括一些现场管理人员呀、等等，其实他们的工作量还是挺大、挺辛苦的。 对，特别辛苦。 挣的钱呢？跟别的行业比又没有太多的优势和竞争力，所以也造成了这个行业的这个流动性会偏大一点。 对，偏大。 好，那回到这家公司啊，这家公司的地址呢是在大兴区星光世界中心。另外呢，他们谈到的这个薪酬福利呢，包括无责任底薪，还有一些提成奖，还有交通补助、通讯补助啊，还有一些公司内部的一些奖励，我们就不一一介绍了哈。联系方式， 电话是6756-0038， 6756-0038。你感觉这些年的这种做建筑装饰行业的用工是呈现一个什么样的趋势？增长了还是平稳还是减少？ 在减少， 在减少 啊。 为什么呢？ 因为这些单位啊，特别是一些这种施工类的啊，慢慢的在往外迁 啊， 在室内基本上没有，或者是周边也在慢慢迁。以前可能是在五环，可能现在都赶到六环外、七环，甚至甚至到了外地，甚至更远的地方去做。 那其实这也给我们很多原来在这个领域工作的人才要一个提醒，就是是不是要做转行的问题了。是不是要考虑未来自己职业发展的问题了？因为这个趋势就是这样，是吧？至少短期不会发生巨大的改变。 对，这方面有一些人的话是在转行，有一些人呢可能是要从事于技术啊，或者是管理的，相对来说稳定的一些岗位去做。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另外一家公司哈，北京世博特瑞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这公司呢，主要是做有害生物防治的技术啊，主要做这个工作。那么他们招的倒不是跟这个技术有关的哈，是招施工主管一人、销售主管和经理一人。我们首先来说一下施工主管吧。 啊，咱们施工主管这个是提供住宿啊，就较远或者是外地来京的就可以比较方便一点。要求的话是男性25到40岁之间，大专以上学历就可以，然后呢必须有驾驶证。 嗯，他这个施工主管是干什么呢？针对客户能够判断出风险点并指导人员施工，独立完成客户总结，熟悉公司使用器械和药品的场所，并且指导现场施工。他这个施工不是盖房子那个施工是吧？ 不是不是，他这个是针对于比如说我们家有一个蟑螂的比较集中的地方，或者是某一个区域进行蟑螂的去灭啊，这个施工。 好，另外呢就是销售主管和经理啊，这个呢比较好理解啊，我们就不多介绍了。另外他们还招啊其他的一些，比如说客服人员呀，还有这个销售啊等等。下面要说的是他们招有害生物防治员10名，这个学历呢初中以上就可以，但是公司呢会负责培训，并且让他们取得北京市的职业资格证书啊，可以接受弹性工作时间。这个有害生物防治员主要指的就是去帮助客户杀有害生物是吧？ 对， 杀害虫去了。 对， 招十名，提供住宿，薪酬待遇是3500到6000。刚才所说到的这个客服呢，是大概5000左右。公司的地点，我们请鲁岩介绍一下。 公司是在东城广渠梅内大街啊，广信园商务楼。电话的话是182-1093-6129，找白经理。 182-1093-6129。应该说这个公司呢对于学历的要求不是很高。 对。 那如果大家身边有适合的朋友，也可以互相的转告一下。好，再来看下面这家公司啊，这是一个为企业从事这个财务方面和工商注册啊税务方面服务的公司，叫北京联合利企登记注册代理事务所。那么他们目前招的是做账会计、外勤会计、业务员和业务主管。我们请陆文简单介绍一下他们对于这个岗位的一些具体要求。 要求第一个是做账会计，要求是独立完成账务处理，熟练使用财务软件，会使用云代账财务软件优先。第二个是外勤会计，要求是有会计证，对北京的道路交通比较熟悉，还有税务工商代办的这个经验要熟练。第三个是业务员，有这个财税相关经验者优先。 业务员应该理解成就是销售吧？ 对，销售。第四个就是销售主管，要求有经纪人证，熟悉登记注册的流程。 好，薪酬没有说，那你认为大概会是在几千块钱一个月？ 像业务员、销售，基本上都是底薪的话，正常都是3000-3500，再加一部分提成，能达到5000-6000这样，甚至更高的没有封顶，像会计，做账会计，大概是在5000-6000这样，外勤的话也差不多这样。 好，工作的地点是在海淀区的上地那边。 对，辉煌国际，3号楼。 电话 是5285-2251，找周小姐。 5285-2251。下面这个岗位呢也是做代理的，北京金资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主要做的是和知识产权有关的一些业务哈。目前招的岗位有电学机械相关专利工程师2名，还有商标代理人助理以及行政助理。首先我们介绍一下第一个哈，专利工程师。 这个专利工程师是要求电学和机械相关的，职位要求的话是专利申请文件的检索、挖掘、翻译、撰写、审查，意见答复等工作。 他这个首先就是要求你是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也负责的是这个领域的一些专利申请的文件的这个相关工作，是吧？另外我看他对于外语还有要求。 对，外语是德语、日语或者是法语等小语种的优先。 嗯，那换句话说，这几个语种对刚才所说的这两个行业来说是有一定的相关性的。 嗯，对。 嗯，好，这个薪酬没有说啊，薪酬没有说，大家也可以去咨询一下。另外呢，还招的是商标代理人助理，这个怎么理解？ 商标代理人助理其实就是销售吧。 嗯，好， 他是负责这个商标的申请、复审啊、异议啊和诉讼啊等协助工作。 嗯， 要求是法律、法学专业本科以上学历啊、英语四级以上。 嗯，有律师资格证优先考虑。 优先啊、 好。第三个是行政助理，这个呢就是简单一点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的学历，大学英语四级以上，其他就是工作能力强、认真细致就可以了。 嗯 嗯， 这家单位的地址啊是在大钟寺海淀区大钟寺啊、联系电话的话是6262-6362啊，找王老师联系就可以。 好，您再重复一遍。 电话是6262-6362，找王老师。 嗯，这里是职场帮帮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接下来我们来看一家酒店的招聘信息啊，北京雍景台，这是一个商务酒店，招好多人呢。安保部有安保员、中控员，前厅部有前厅接待员、行李员，商务中心文员、总机话务员，还有客房部保洁呀、客房服务员呐、餐饮部有经理啊、服务员啊、厨师啊、面点师啊、洗碗工啊，工程部有综合维修员啊，还有销售部，还有财务部等等，基本上是不是酒店就这些部门了？除了小卖部没招人，都招人了。 对， 嗯，现在酒店招聘是一个什么样的特点？ 相对来说比较难，特别是一些这种商务酒店，一是要求比较高，还有一些这个星级比较低一点酒店呢，招的人呢比较多，比较频繁，就是一些那个服务员啊，他的流动还是比较大。啊，我可能在这个酒店做三个月走了，啊，换一个了，就导致了流动比较大。 哦， 啊，包括安保啊这一块， 酒店的这个流动性挺大的。 对，有一些岗位流动是比较大。 哪些岗位呢？ 像保安啊、服务员啊，还有洗碗工啊，因为洗碗工好多都是不固定的啊，我可能干三个月走了，干一个月走了啊，这种很少有长期能做得下来的。 你说的服务员是指的是客房的那种服务员，还是在餐厅里的服务员？ 餐厅里面的服务员啊。 嗯，那像客房的服务员是不是？ 客房服务员的稳定性要比餐厅的要高 啊。 啊， 这是为什么呢？挣得多一点。 相对来说要比餐厅的服务员肯定是要赚的要多。 嗯 啊，没有餐厅的服务员那么辛苦。 他们客房服务员是不是也有这种业绩的考核？就是你坐多少张床，然后相应的有不同的提成呢？ 不同的酒店有不同的要求啊，有个别酒店是对你可能服务的房间啊多少啊有一个提成啊、奖金啊， 嗯 啊，有这么一个要求。 嗯，好像这种前台接待这一块好招吗？ 前台接待要求比较高啊，第一可能是有一些酒店是出自于客户的考虑，可能我要求是外语啊或者是日语啊、法语啊这方面的要求啊，还有一个就是形象、学历啊， 嗯， 都要有要求。 那根据你的了解，比如说这个五星级酒店啊， 嗯， 对于外语也有要求啊，这个形象也有要求， 嗯， 他们的这种前台人员一个月大概是多少钱呢？ 嗯，像这些酒店基本上都会提供食宿住宿啊，餐饮的话有的酒店是不提供的，基本上是在5000-6000这样。 嗯，但是他们的这个工作就包括白班和晚班吧？ 对，白班和晚班一般都是两班或三班去倒。 嗯，两班和三班来倒。 对， 嗯，这种岗位相对来说稳定一些。 对，相对来说要稳定。 嗯，另外就是其实酒店还有一个重要的部门就是销售部啊，刚才这里面也谈到了有销售部的经理、销售经理和预订员。 嗯， 这个岗位稳定性如何呢？ 嗯，预订员的话比较稳定，销售的话其实也还，酒店这个销售也还好，因为他们毕竟就只是说我对卡的一个销售啊，或者是办理啊， 或者某一个时间段的销售这个活动推广啊啊，有这么一个销售。 嗯，预订员相对稳定一些。 对，预订员相对来稳定。 嗯，好，那回到这家公司哈，这家公司的地址是在东城区东直门外小街那边啊。那么对于这个服务员或者说其他的这个服务性的岗位哈，有身高的要求，男性1.7米以上，女性是1.6米以上啊。联系方式， 电话是84478855，转分机是5901。 84478855转分机5901。现在是不是随便走到哪个酒店，你要问哪个部门招人不招人，基本上每个部门都招人是吧？ 对，酒店基本上常年的啊， 常年招人 啊。 所以说，如果有听众朋友突然找不着活干了，酒店是一个暂时能接纳你的地方，是吧？相对来说也能够提供住宿。 对，提供住宿，这也是最大的一个。 而且他们对于这个学历也好或专业的要求，有些岗位没有那么严苛 啊。对，没有。 嗯，好。再来看一家餐厅，加勒比日式怀石海鲜精品火锅，这是一个做这个日式料理的餐厅哈。那么他们写了一句话叫下岗职工优先考虑，面试后立即上岗。看来这家公司可能对于这个员工的稳定性的要求应该是很高的啊。 嗯， 从这个角度来看，当然他们给到的待遇也不低啊。工作的地点在国贸37，我为大家介绍一下他们的这个不同岗位的薪酬。营运经理薪酬是15000，营运副经理是8000到10000，营运主任是6000到8000，还有平面设计4500到6000，收银3500到4500，文员3500到4500，服务员3400到4500，前台领位员是4000到10000。为什么这个领位员给这么高啊？ 嗯，这个前台领位主要是对于身高啊、形象啊啊要求还是比较高。 嗯，好，所以这是有形象分在里面是吧？有形象工资 啊，并且领位的话，它主要是每天我可能在整个里面 也蛮辛苦， 需要跑啊。 嗯，是，其实领位这个工作呀，是顾客来你这个店啊，接待你，这见到的第一个人。 对， 他的工作非常重要，人家还没进去吃呢，首先看到就是领位。有人说看到这个领位我就不想吃了。有的人说看到这个领位我就想跟他进去，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你别看他只是一个领位， 嗯， 他还有一个销售的这个重要的工作在里面啊。 对， 薪酬最高给到10000。好，还有财务主管薪酬是7000到9000，另外还招厨务学徒，在厨师的身边干活啊，4500是比较高的。还有招出纳是4500到5500，后勤人事主管6000到8000，库管5000到6000，采购助理5000到6000。嗯，应该来说这家公司在餐厅里面给到的待遇是算不低的了。 算不低的了。 嗯，另外还免费提供工作餐和住宿。 嗯， 这一下加起来的话又能省去不少钱呢。 对，这个基本上1000到2000块钱吧， 嗯， 餐饮加住宿一个月。 这是目前很多餐饮企业不太好招人的一个原因，就是用工成本太高，对吧？ 对。 那好，这家单位的地址是国贸37，联系方式。 电话是5107-8025，转分机8005。 嗯，再重复一遍。 5107-8025，转分机8005。 嗯，好。当然我们想说的是，虽然说某些薪酬有竞争力，当然公司的要求自然也不会低啊，大家可以先了解了解。最后一个岗位，这个岗位呢是一个做水处理的啊，公司叫碧水源，北京水处理科技公司，目前呢主要招聘的岗位呢就是销售代表，做销售，薪酬是4000到5000，这是无责任底薪。 对，无责底薪。 嗯，另外还有5%的业绩提成，招10个人， 我们请罗岩介绍一下要求。 这个岗位的话是要求是比较热爱销售啊，很明确，只要对销售感兴趣都可以来做。年龄要求是20到35岁以上，20到35周岁。 其他的没有了 啊，其他的没有。 专业呀，什么背景都没有。 没有。 这家公司是一个上市公司啊，得跟大家说一下，是在创业板上市的一个公司。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不管是做销售啊，还是做什么，平台也很重要啊。如果他在这个关键时期啊，选择了你，在关键的时期呢，去选择了他的话，日后是可以共同成长的。当然也有可能呢，是因为一个选择，你可能还会错失更多的机会，这就是创业公司的一个魅力所在。好，那这家公司的联系方式， 这家联系方式的话是6262-6362， 这应该是你们那个人才市场的， 对，我们人才市场的这个电话，可以找王老师具体的去沟通一下这个公司。 好，再重复一下， 电话是6262-6362。 好，非常谢谢今天北京创想人才市场的王鲁岩先生来到我们的职场帮帮团节目当中做客。今天发布的职位呢，大家可以在听听 FM 客户端当中呢收听回放，大家可以考虑好之后呢跟我们所留下的电话进行联系，联系的时候呢也可以注明我们的节目职场帮帮团。感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是北广购物，明天见。 你身边流水与你疲倦，伴你漫行一段至一段。如过高峰，轮入风却又见目标退然，让泪伤永远在前面。路纵崎岖，也不怕受磨乱，愿一生中苦痛快乐也体验。愉快被爱在身边转又转，风中相信无泪散发快乐回旋。无缘解救火一生身边美丽每一天，但愿却失未见略存在的 鲜牌灵芝茶是从灵芝中提炼精制而成的冲剂型保健食品，充分保留了灵芝的有效成分。 鲜牌灵芝茶具有免疫调节、耐缺氧、抗疲劳的保健功能，适合体弱多病及免疫力低下的朋友，在缺氧环境下生活工作人员、工作量大的脑力体力工作者等人群服用。 鲜牌灵芝茶，不喝不知道，喝上真奇妙。 鲜牌灵芝茶咨询电话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具有调节血糖的保健作用，适合血糖偏高的朋友服用。鲜牌灵芝饴糖胶囊咨询电话6618-2780，6618-2780。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